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0集，替他动手二。一连好几日，沈府都风平浪静地过去了。金楚楚没在经常在西院跟前晃荡，反而是时常自己带着沈府几个护卫出门逛街，说是想瞧一瞧定京城的热闹。这自然是没有人拦着他，对于西院的人来说，更是巴不得金楚楚每日都出门，西院门口的护卫也能松懈一点。不过金楚楚身上穿的戴的却是一日比一日富贵起来。沈老夫人虽然也给金家两兄妹银子，可是因为本来吝啬的关系，却不会给太多。金楚楚打扮得如此富贵，就连沈月也觉得惊奇。可是问起来，金楚楚却说是从自己家里带的银子，就连金冠生的手头也松活了不少，给沈府小厮们打赏的银子都变多了。众人都说那是因为金家两兄妹来到定京城，眼界宽了，小门小户的习惯也就收敛了起来，变得越来越像定京城的人了。金楚楚兄妹过得舒适，府中自然有人不怎么舒适。荣景堂内，沈老夫人看着面前的金楚楚，眼中闪过厉芒。 楚楚，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啊？来定京可有不习惯的地方？ 托老夫人的福，楚楚过得很好。 既然你过得好，那给你的药包为何到现在都不用？ 沈老夫人一双三角眼紧紧盯着金楚楚，语气颇重，这若是胆子小的，怕会被他这副凶恶的模样给吓哭了。金楚楚却是低着头，声音都未曾变过一分，说道： 老夫人，楚楚如今连表哥的身都进不了，实在找不到机会。 沈老夫人早早地将药包交给了金楚楚，只让他一找到机会就给沈秋下药。谁知道这么多日过去了，沈府风平浪静，金楚楚压根儿就没有动手。 你整日在外头晃荡，晚了才回府，若是寻得到时机便奇怪了。 沈老夫人忍不住冷笑道： 哼，楚楚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呀？你若是不愿意，此事就算了。 楚楚并没有不愿意。 金楚楚连忙道：这些日子他每日都会在外面和孙彩南私会，他假意不知道孙彩南的身份，孙彩南待他也是温柔小意，送他衣裳首饰，正是因为孙彩南的这些东西，才让金楚楚心中犹豫起来。比起沈秋那样还要去西北苦寒之地一年到头不见人影来说，嫁给孙才南显然要安逸得多了。可是孙才南到底愿不愿意娶她又是一个问题。金楚楚一直死守着清白，就是知道男人的病症，让他们看到摸不到，摸到吃不到，吃到吃不饱，这样就能牢牢地勾住男人的心。他的确是把孙才南迷得神魂颠倒，可是孙才南是尚书府的嫡子，他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就算孙才南喜欢，孙天正也不会答应给孙才南做妾，他又不愿意。所以金楚楚犹豫了，若是和沈秋，沈老夫人保证他能够当上沈秋的正妻，可是孙才南待他温柔大方，人心都是贪婪的，得陇望蜀，吃的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金楚楚拿不定主意，便一直没有给沈秋下药。他迟迟不动手，沈老夫人却急了，这不才来找他兴师问罪来了吗？ 你既然愿意，为何迟迟不动手？ 沈老夫人开口问道。 楚楚想确保万无一失再动手，毕竟西院护卫守得很紧，楚楚难以找到时机，若是打草惊蛇，再动手就很难了。 楚楚，我是忠义你的， 但如果你一直这样，我也会失望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你这样胆小，日后只怕难以成事。 清楚楚低头称是，沈老夫人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有些厌恶，说道： 你出去吧。 清楚楚忙不迭地退了出去。待清楚楚离开后，沈老夫人啪的一下摔碎了面前的杯子，怒道： 哼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 张妈妈一边吩咐婢子去捡地上的碎片，一边轻声安慰道： 哎，老夫人不必心急，表小姐大约是胆子小了些，姑娘家做这种事总还是有几分顾忌的。 我怎么能不急？ 沈老夫人气急败坏道： 元儿昨日已经来说了，老大家的最近在到处替沈秋香看姑娘，要是真的定下来，日后要动手就更不可能了。我原先看得清楚楚是个有野心的，才帮他一把，谁知道烂泥扶不上墙。 张妈妈替沈老夫人拍着胸口顺气： 哎，表小姐年纪还小呢，而且表小姐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如今大老爷一家防得紧，弄不好便会打草惊蛇，里子面子全撕破了，那可就坏了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 沈老夫人没好气道： 如今时日紧迫，那丫头又不肯动手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秋去个高门小姐吧。 老夫人。 张妈妈沉吟一下： 表小姐年纪小，这事由她来做是有几分冒险的，倒不如让咱们的人来做。 咱们的人？ 沈老夫人看向他： 不错，咱们的人来做自然比表小姐做事来得周全，到时候就算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也能将表小姐摘出去，留个后路。不过想来不会有问题的，这些事儿早些年奴婢们做的是轻车熟路，想来是易如反掌的。 沈老夫人目光微动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道： 你说的也不错，既然那丫头不敢动手，就让人帮她一把，把福儿喜儿叫进来。 荣锦堂的这点子变动自然是无人晓得的，不过晓得的人到底会不会说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只是从表面上看来，一切都井井有条地发展着。这一日，沈妙从外头回西院的时候，刚好碰上了沈元。自从金楚楚兄妹来到沈府后，沈元就不知道到底在忙碌什么，很少见到他人。一回定京城，就这么早出晚归，沈贵自然不高兴，以为沈元是在因为任婉云的事情故意避开他，和沈元争吵过几回，最后都是不欢而散。只是这些争吵并未影响到沈元，沈元还是照旧不出现在府中，结果就在这里遇上了。瞧见沈妙，沈元放慢脚步道了一声： 五妹妹。 二哥。 听闻五妹妹最近和表弟表妹走得颇近。 沈元笑着说道： 这是刚从表弟那处回来。 他偏偏提起金冠生一人，仿佛在暗示沈妙和金冠生之间有什么似的。白露和双将的眉头全都皱了起来，沈元的话听着不大好听呢。沈妙扫了一眼沈元，没有答他的话，说道：看样子二哥方从二婶那里回来，听闻最近二婶发症的时候少多了，是不是快要好了呀？沈婉云已经很久没有露面了，二房大大小小的事儿都交给了万姨娘来做，即使是向来对万姨娘看不上眼的沈老夫人也没有说什么。沈府的人都心知肚明，任婉云下半辈子再想如同上半辈子那般风光是不可能的了，而任婉云的娘家人只是富商，再有银子却无权势，也帮不到什么忙。沈元脸色顿了顿，打量了他一番，笑道： 五妹妹最近气色看起来颇好。 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将近？ 因着沈信夫妇回来，沈秋每日又变着法儿的给沈庙献殷勤。如今的沈庙再也不是从前那个生得木讷寡味的小丫头了，气质一旦上乘，水色也养得好，至少放在哪里都不会被人忽略了。我哪里有什么好事，倒是二哥这段日子好似很忙的模样，或许有好事将近了。闻言，沈元面上竟然显出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开怀的神情，他道： 好，被看出来了。前些日子总有些麻烦晦气，不过最近二哥正在想法子驱散他们，眼见着事情顺利，大约是有些高兴吧。 说着又意味深长地看着沈庙。 不过五妹妹也不用妄自菲薄，我看五妹妹的好事也快将近了。 沈庙不语，沈元就拱了拱手。 啊，还有些事情就不在此与五妹妹多说了，告辞。 说完便大踏步地离开了。白露在一旁脸上也流露出怒意，这二少爷真是太不客气了。沈元对沈庙的敌意，说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谁都能听得出来。沈庙紧紧蹙着眉头望着沈元的背影不说话。 姑娘， 霜降担忧地问道。他有些奇怪，沈庙低低地说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